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本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守望初心》。这本书以上世纪30年代长征的红军和留守的红嫂为主线，选取了最底层的小人物为代表，串起了当年湘西第一代怀揣中国梦的年轻人不怕牺牲、跟定红军、跟定党的不屈奋斗历程。本周六下午2点到3点的诵读小站周六版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于燕，和我们共同分享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文艺广播主持人殷超为我们诵读的《守望初心》这本书当中的片段。 很早很早以前，大山里最宽的一条道是通往山外的骡子道。听湘西的文化人说，那条骡子道像云南人的茶马古道，大唐王朝的丝绸之路。年年代代，湘西男人习惯了远行，也让他们的女人习惯了等待。然而仿佛一梦之间，喜欢把男人往山外赶的女人突然不再把男人往骡子道上赶，他们突然发现有一条新道比骡子道更有奔头。新道是家乡一个了不起的人走出来的。桑植有个贺文长，不怕虎来不怕狼，两把菜刀砍盐焗，拉起队伍帮穷人。贺文长就是后来的开国元帅贺龙。这首桑植民歌在山中四处传唱时，人称贺胡子、贺长儿、贺文长的他已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的总指挥。与这首民歌同时流传的是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比传说更真实更可信的是集中在大雍城北的红军队伍。队伍上的人大多是从贺老总的家乡桑植那一带走出来的乡里乡亲。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又是周六，今天呢是休息日，不知道各位这个忠实的听众有没有睡醒呢？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每周六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录播，那么这就意味着今天呢我们就木有互动了哈。那么在之前的几周的周六呢，我们都在跟大家分享滚石唱片推出的系列唱片合集《青春音乐记事簿》，那么这一周呢也不例外。不过这一次呢，我觉得这张唱片此时此刻听的稍微有一点点早，如果说再过12个小时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因为这一次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合集的名字叫做午夜电台。好吧，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话题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歌曲或者说是原创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就可以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这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的同名主打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后来呢，也曾经被无数人翻唱过，比如说刘德华、许茹芸、张宇等等。其实呢，伍佰自己也唱过很多个版本的《浪人情歌》，因为每一次他开演唱会呢，都会为自己的代表作们进行重新的编曲，有的时候呢，还会邀请其他歌手跟自己一起合唱，比如说刘若英就曾经跟他一起唱过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伍佰的《浪人情歌》。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浪人情歌来自伍佰。那么如今呢，我们提到周华健的歌，想到的都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行的那些歌曲。其实呢，21世纪后他发表的作品的频率虽然说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呢也有很多优秀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他2001年推出的歌曲呢，其实还很有意思。这是为周华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让别人来唱的可能会感觉怪怪的。当时呢，是周华健在网上看到呢，有歌迷把自己的歌名串联起来，组成了一段小小的文章。周华健呢，非常感动，同时呢，也产生一个灵感，那就是用这种写作方式写一首歌。后来呢，就委托李卓雄和李宗盛帮忙写了歌词，他们两个把《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等歌曲都糅合到了这首歌之中。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在还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 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华健。周华健这一生呢，唱过数百首歌曲，出名的好听的歌曲很多，同时呢，因为出名的歌太多，导致呢被埋没的好歌呢也有不少。比如说接下来咱们要一起分享的这首《你现在还好吗》，这首歌呢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当中，和《怕黑》《让我欢喜让我忧》两首歌一起作为专辑的主打。不过呢，同名主打歌的光环实在是太强了，既是第一主打，同时呢又是翻唱自国外的歌曲，具有一定的话题度。所以说呢，相比之下呢，人们对《你现在还好吗》这首歌的印象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深刻。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你现在还好吗》。 你的世界距离我遥远，我的爱情你放在一边，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爱得再深已是从前。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人来人往，寂寞会成为习惯，唯独对你有些想念，想着你。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已拥有？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还是那么苦苦执着？有没有人让你心情是有些抱歉。人来人往，寂寞会成为习惯，唯独对你有些想念，想着你。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 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叫做《午夜电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或许可以算是滚石唱片历史上最早的作品了，因为它呢收录在滚石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三人展》中。那么这张专辑呢是吴楚楚、潘越云和李丽芬三个人的合集，当时呢是作为一个试水之作，后来呢根据市场反应签下潘越云作为滚石旗下第一位正式歌手。其实呢三人展这张专辑一共发行了两次，第一次呢就是在1981年，当时发行的是磁带，专辑的编号呢是 RC001、那后来呢这个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滚石唱片在91年又推出了 CD 版，时隔10年之后再次推出，虽然说内容都一样，只不过换了一个载体，但是呢专辑的编号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了 RD1092。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算是这张合集当中的主打曲，就是来自潘越云的《我的思念》。 我的思念为白云翩翩，飘过平原，飘过高山，飘到你的头顶窗前，默默地弹给你我那爱的诗篇。 思念来自潘越云。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潘越云的另外一首歌《无言的歌》也被收录在了《午夜电台》这张合集之中，这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无言的歌》中。那么这张专辑呢，是李寿全帮潘越云制作的最后一张唱片。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专辑的走向和以往的就不太一样。潘越云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抛弃了这样大喜大悲的唱腔，用较为内敛的吟唱方式演绎了其中的歌曲。

就带着醉意而来。朦胧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忧郁，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刹那间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我 那夜你喝了酒，来自陈淑桦的演绎。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呢，有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香港歌手如果想进军内地市场，往往先到台湾地区签约新的唱片公司，比如说张国荣。那么他呢，真正被内地歌迷所熟知，就是在签约滚石唱片之后，由滚石负责制作发行的专辑《宠爱》，也让他得以回到巅峰时期。张国荣在滚石唱片时期呢，一共发了3张唱片，《宠爱》是第一张。虽然说专辑中呢，基本上收的都是他演唱的电影歌曲，但是呢，意义重大。首先就是宣告张国荣回归啦。其次呢，很多人都把这张专辑呢当做一个切入点，也可以说是张国荣回归的一个借口。毕竟呢，他曾在1989年正式宣布退出。那么而以这样一个演唱电影歌曲的契机重返乐坛，也可以呢当做是一个说辞了。一起来分享张国荣的歌《夜半歌声》。 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依偎你心门。我祈求星辰月来作证，用尽一生也愿意去等，终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 常天真，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依偎你心门。我祈求星辰，月儿来作证，用尽一生去等，终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闯永恒。终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闯永恒。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为什么年轻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耽误上班，全装全配全包，拎包入住超省心。 第二题，为什么老年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担心被坑，价格清晰透明，高品质的服务超优惠。 第三题，为什么单身贵族选择一号新家？ 不用自己买家电和家具，赠品多多超有诚意。 预约装修新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一张合集，叫做午夜电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也出现过几次，就是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呢由黄国伦作曲，姚谦作词，算是辛晓琪的经典代表作。当初呢是作为同名主打歌收在94年发行的专辑《味道》之中。其实呢姚谦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写词人，他呢也很懂男人和女人的心，但是呢并不会像李宗盛那样直白的去表达。写情感之前呢往往先要烘托环境。比如说这首《味道》讲的就是怀念爱人，但是呢开头四句和感情完全无关。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哎，渲染完了环境跟气氛之后才开始，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再次来重温这首《味道》，来自辛晓琪。 今天晚上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直到一想你，思念苦药。 少。我知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到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的带烟草味道，记忆中曾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唱。电台节目呢，我们都知道总有到点说再见的时候，是吧？那么在合集午夜电台选择用徐景淳演唱的《睡吧我的爱》作为专辑的收尾歌曲，那么咱们今天呢也同样用这首歌当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那么到现在呢还不到12点，估计听完节目的大家也都不会去睡，要睡可能也就是去睡午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首歌可能更应该说成是去吃午饭吧，我的爱。这首歌呢收在徐景淳1987年发行的徐景淳同名专辑之中。这首歌呢当年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咱们后面要听到的，还有一个版本呢其实没啥变化，只不过呢更加突出演唱者的声音。好吧，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徐景淳的《睡吧我的爱》。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喽。 轻轻拥你在怀中，静静把你看个够，再将你双手紧握，让我的爱跟随你入梦。轻轻星星闭上眼睛，为了明天别离后从此不能再相聚，今夜让我看着你直到星星。